首来自容祖儿的《小小》，那么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容易唤起大家童年记忆的一首歌。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会在想，我小时候一起玩的那个小男孩，还有那些小女孩，他们都去哪儿了呢？现在他们都在哪儿，和谁过着生活呢？那么下面这一首是来自张国荣的《莫妮卡》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，也许下一首就是你的歌曲哦。好的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国荣的《莫妮卡》。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，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恋爱真谛，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，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。当是艺、当光阴已渐逝，方知它珍贵，你已有依归，负念未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，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初生之苦将你睇低，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。你已有依归，负了你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来自张国荣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曲《莫妮卡》。那么他也曾经说过啊，在他早期的一些音乐作品当中呢，他其实不太满意的，因为他觉得那些作品都怎么说呢，上不了台面。后来呢，他就去跟当时特别当红的一些歌星啊，去看他们的录像带，去学习他们的作曲风格，然后创作了这一首莫妮卡。然后自从这首莫妮卡以后呢，他所有的歌曲都开始慢慢的走上坡路了。下一首也是我们的一位朋友叫做A1 的朋友，他说我要点一首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好，这首来自刘明湘的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送给你。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，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，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成万分之一，为了这个遗憾